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。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！ 叔叔，小点声！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姚佳怡近来表现得很反常，无论是成为市长夫人之后，还是曾经青涩美丽的少女时期，姚佳怡都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。所以当他听任自己一遍遍让电脑循环播放一首老歌《大海》，而且听得眼泪婆娑，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反常了。当然这反常是有原因的，就像歌词里说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，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姚佳怡想，这首歌可是为此时的他而写的。他的婚姻情感，无论是在别人的眼里，还是在他自己心里，都曾经是非常美好的。见多了那种极不匹配的夫妻，明明一个风流标致的男子，却有着一个丑得不忍心看的妻子，或者明明一朵花一样的女人，偏偏老公又矮又丑，还品德败坏。还有一种夫妻，也许外人看着好似天生一对，可结果却是貌合神离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姚佳怡不属于外貌协会，但她发自内心的认同一点，相由心生。就算长得没那么好看，但是如果你聪明善良，愿意学习改变，至少气质是可以变美好的。如果一个人给别人的感觉特别丑，那一定有丑的理由。假如心灵足够美好，它一定会让人的容貌慢慢改变，至少会让人与人相处时如沐春风，这是真的。多少人真心地赞美他和江淮岸是一对天生的璧人，姚佳怡自己也在心里毫不谦虚地这么认为。即便现在到了40岁，他知道自己依然美丽动人。青春有青春的娇媚，成熟有成熟的唯美，为什么要浅薄地把审美永远停留在青春期呢？他身边不少同龄姐妹找了成功富有的老公，一天到晚感叹自己老了，不再被老公珍惜，可姚佳怡却总不以为然。不被老公珍惜，要么是你自己不够好， 要么你老公是个混蛋，再要么你们彼此从来没有珍惜过。姚佳怡知道江淮岸是珍惜自己的，可是这个男人那么优秀，总有太多女人也想去珍惜他或得到他的珍惜，何况已经有苗头了。姚佳怡这些日子心里过得非常不踏实，江淮岸轻微的反常引起了他的警惕。朝夕相处多年的夫妻，一方真有什么变化，另一方稍稍细心一些，稍稍敏感一些，是不可能没有察觉的。姚佳怡觉得自己有必要趁江淮岸外出这段时间采取一定的行动，当然不能贸然出击，既不能打草惊蛇以免给江淮岸带来什么负面影响，也不能麻痹大意，免得到时候自己的老公被人家抢走了，可本人还蒙在鼓里。他结合江淮岸的言行思来想去，总觉得电视台那位美女记者有最大的嫌疑，于是他决定直接跟谢悠远通电话，设法套出那个女学生的电话号码。姚佳怡开始采取行动，第一步行动就是给谢悠远打电话。谢悠远到家里来过几次，平常姚佳怡跟他也偶尔有交道，比如找他要几张电视台举办的各类晚会的入场券什么的。他在电话里是这样跟谢悠远说的： 啊，谢主任，你好久没到我们家里来玩了。 哎，淮岸说他有一个女学生在你们新闻中心当记者，还说改天要请你们一起到家里来吃个饭。 嘿，我也觉得这真是太难得了，到时候啊，我得好好给你们炒几个拿手菜。 谢悠远笑着说： 哎，哪敢给你添那么大麻烦呀，你自己也够辛苦够忙的，不用到你们家里来，到时候我做东，咱们到外面去吃就行了。 姚佳怡说： 到外面吃？嘿，哪有在家里温馨呢，这年头啊，不是那个人还真不会轻易请到家里来吃饭的，这也是我和淮岸的一片心意嘛，谢主任千万别见外啊。 谢悠远只好说： 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真是非常荣幸啊，等江市长回来到时候我们再约。对对对，淮岸一回来就让他约你们。 姚佳怡顿了顿继续说： 淮岸是很爱才的，非常欣赏他那位记者学生，是叫叫什么名字来着，淮岸还跟我说过的。 说到这儿，姚佳怡故意停顿下来，假装是在想一个自己似乎记得的名字。谢悠远脱口而出提醒道： 哦，叫叶猛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姓叶，姓叶，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儿。 谢悠远虽然觉得可疑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个问题即使他不说，姚佳怡问别人也问得到，刻意不说反倒会得罪他，于是就说： 哦，叶梦微，做梦的梦，微笑的微。哎呀，这名字取得真好，你们这个记者呀，确实有才气。哎，改天我得给他打个电话，也跟他聊聊。哟，对了，我好像还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呀。 谢悠远确切感觉这里有什么不妥，他猜想可能是姚佳怡起了疑心，但他不便拒绝他的提问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何况，想要问到一位记者的电话，对于一位市长夫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难事，就算谢悠远不告诉他，他也一样有办法会知道。于是谢悠远把叶梦薇的电话告诉了姚佳怡，含糊着应了几句就挂了电话。谢悠远发了一阵呆，难道叶梦薇和江淮岸真是擦出火花来了？但是没办法，他不方便对江淮岸说些什么，也无法改变什么。 何况他自己的生活狼烟四起，真是无暇顾及他人。姚嘉怡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够聪明，会让谢悠远起疑心，但也没有太大的不妥。谢悠远不会做什么对江淮岸不利的事情，他要怀疑就让他怀疑去吧。姚嘉怡必须开始保卫自己，捍卫自己的家庭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 第二部。姚嘉怡开始拨打叶梦薇的电话号码，可是非常奇怪，拨过去却听到这样的提示音：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也跟江淮岸一起出国了？之所以提示用户不在服务区，很可能是他没有开通国际长途。江淮岸真会带他一起出国？以他素来的谨慎，应该不太可能吧。带一个美女记者出国，那可是特别容易传出绯闻的。或者说，难道江淮岸真的已经爱上这个美女记者了？姚嘉怡开始觉得自己的心刺痛起来。她定定神，通过114找到潇湘电视台新闻中心的电话，然后再拨过去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你们的一位忠实观众，请问叶梦薇小姐，叶记者在吗？我要给她提供一条新闻线索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叶记者出国了。哦，那他是到哪个国家去了呢？应该是跟咱们市领导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去欧洲考察吧。啊，追踪报道。哦，这样吧，您要是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告诉我，我们都可以安排。姚嘉怡说。哦，这个事儿我们不急，那还是等叶记者回来我再找他吧。我有他的手机号码。嗨，怪不得刚才打不通，所以我才打到办公室的。对方说。哦，是这样，明白了。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没有了没有了，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放下电话，姚嘉怡觉得自己的头部剧烈地膨胀起来，心脏部位的刺痛更剧烈了。江淮岸出发的时候，仅仅跟他说杨柳和农业局局长会一起去，提都没提还有记者随行的事。让叶梦薇一起出国采访，应该也是江淮岸自己的意思吧。就算不是他本人的意思，至少他是默许的。因为放在平常，他肯定会拒绝的。江淮岸是一个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，他非常爱护自己的政治羽毛，像这样允许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记者跟他一起出去，这不是他通常的做法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他跟这位记者的关系已经很不一般，至少江淮岸对这位记者已经动心了。他们在浪漫美丽的异国他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太可怕了，姚嘉怡的心一阵一阵的绞痛。他到底该怎么办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不行，以江淮岸的性情，如果爱上一个人就会非常投入，不能这样放任他。放弃他的家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姚嘉怡和江淮岸是相爱的，更何况这么多年的辛苦经营，他的家谁不羡慕？江淮岸，他那么信任的男人为什么会背叛他？姚嘉怡突然对江淮岸产生了恨意。这几天阿姨回老家了，这下子姚嘉怡一个人完全没有心思做饭，也不想吃什么，就一直呆呆地坐在电话旁边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她却浑然不觉。 那首有淡淡哀愁的歌一直在响。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，他定定神，看看来电显示，很特殊的号码，应该是江淮岸打来的。他接起电话，江淮岸的声音传了过来。佳佳，在干什么？他平常是叫他姚佳怡，很高兴的时候才会叫佳佳。是啊，家人相伴，饱览异域风光，当然高兴。姚佳怡恨恨地想。姚佳怡的声音有些怨恨，有些冷淡。没干什么。江淮岸是敏感的，他问，你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有点不太舒服。你们在外面玩得好吗？ 姚佳怡特意加了一个你们，把叶梦薇也算进来了。不过他还没有胆量直接明白地把叶梦薇的名字说出来，他不想也不敢让江淮岸生气。江淮岸关心地说， 不舒服就要去医院看看，记得啊。 嗨，我哪有什么时间玩啊，一直马不停蹄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到处参观学习， 饮食又不怎么习惯，非常辛苦，比在国内还辛苦。 哎，儿子好吗？ 江淮岸没有听出姚佳怡加上你们这个词有什么问题，他理解指的是他自己和秘书和范思平，但妻子的心情明显不好，这个还是能听出来的。他有意无意地抱怨了两句，似乎是为了让姚佳怡心里平衡，这其中的感觉有些微妙。姚佳怡说， 儿子很好，我昨天还去学校看他了。 啊，你们母子俩都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你要多保重身体啊。好，过几天我就回来了，那家里的一切就辛苦你了。 姚佳怡又说， 我不辛苦，你在外面人生地不熟，又吃不好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 江淮岸故意调皮地说， 遵命夫人。 姚佳怡笑道， 贫嘴。 他的脸上开始慢慢绽开笑容，他的心又重新温暖柔软起来。这是一个那么体贴的老公，他每天都在感谢上帝的安排与成全。这样优秀的好男人，难道真的会让别人抢走？那首不知播了几百遍的歌还继续在空气里流淌着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姚佳怡的泪水慢慢落下来。叶梦薇又要遭受一次离别之苦，越怕什么，越是常常要去面对什么。再过两天，江淮岸一行就要离开欧洲了，他们打算原道返回，也就是从巴黎飞上海。明天他们就要先返回巴黎。已经是深夜11点，叶梦薇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金郁金香酒店里辗转反侧，她始终无法成眠，离愁开始笼罩她。她如此想念江淮岸，而他思念的人此刻仅仅跟他是一墙之隔。隔壁就是江淮岸的房间，江淮岸并没有像他扬言的那样真的闯到叶梦薇的房间里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叶梦薇甚至想自己要不要更主动一些。如果说以前他有些患得患失，那此刻他的心似乎已经向江淮岸臣服了。 可不行，不行，他的主动是有底线的，他绝不可能把自己送到江淮岸面前去。 他明白，江淮岸也是有顾虑的，但他知道，